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一位中国历史上死于家庭暴力的公主新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在大家的概念中，公主乃是金枝玉叶，而且没听说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公主挑选丈夫的时候，那可是睁大了眼睛想方设法要挑人家来嫁的，怎么会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嫁给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呢？再者说了，即使该男人有暴力倾向，一旦他娶了公主，要知道这公主的身后乃是皇帝老子，谁又敢得罪他的这个老子呢？于是公主们携皇帝老子的威风，到头来尝到家庭暴力苦头的应该是驸马爷才对啊。当然了，这种想法本来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确实是有很多驸马是在公主妻子的高压下生活的，公主们在丈夫面前为所欲为，驸马们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在这其中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唐玄宗天宝四年三月，李隆基将自己的两位外孙女封为公主，分别嫁给执掌兵权的将领。独孤氏被封为敬乐公主，杨氏则被封为宜方公主。敬乐嫁给了契丹苏墨都督李怀杰，宜方则嫁给了西饶乐都督李廷宠。虽然他们都姓李，但是这两位不过是次姓李而已，与李唐王朝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然而这两桩婚姻才刚缔结半年，两位驸马就把各自的新婚妻子杀死，举兵叛变。这两位公主遭遇到的丈夫和家庭暴力是政治联姻的和亲公主群中最极端的，他们当时恐怕仅有十四五岁而已，茫然无知的出嫁，茫然无知的被丈夫杀死，连个原因都还没弄明白。当然这两位公主的遭遇毕竟免不了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内，如果光以家庭暴力来形容还是不够妥帖的。然而敬乐公主和宜方公主的太祖姨唐太宗李世民的小女儿新城公主，却是真的无故被丈夫以家庭暴力虐待并最终丧命的。新城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嫡妻长孙皇后最小的孩子，也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小的一位女儿，在李世民21个女儿当中排名老幺。长孙皇后的先祖是鲜卑族拓跋氏，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一直当到了右小卫将军的高位。长孙氏13岁便成为了李世民的妻子， 从此夫唱妇随，感情很好。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长孙氏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勇气。李世民最后能够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大唐天子的宝座，可以说长孙皇后居功至伟。太宗也因此对妻子愈发的看重，登基后仅仅14天就下旨封其为皇后。而更为难得的是，长孙皇后从不以此自傲，当上皇后后反倒加倍的谨慎小心，对子女也严于管教，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务求面面俱到。在这种情形下，长孙皇后所出的女儿们在史书上留下的名声都是很不错的。长孙氏的大女儿长乐公主下嫁给了长孙冲，不幸的是，长乐公主确实也像她的母亲那样身体很弱，长孙皇后因为哮喘病而早逝，而这种病很可能遗传给了她的女儿。其实不用父母严加管教，长乐公主的身体也不允许她有任何出格的想法和行为，更何况那时的长孙家有一位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做着大家长。长乐公主像自己母亲一样谨慎小心地度过了余下的人生。长乐公主准确的生卒年月已无据可考，但在她出嫁18年后，她的弟弟高宗李治继位，而我们在李治的本纪行踪里找不到关于长乐公主的片言只字，只看得到她探望义母姐姐高阳等人的记载。作为皇帝的同胞姐姐，这种情形是很不一般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长乐公主早在太宗年间就早逝了，推算起来她恐怕连母亲那样的寿命都没能想到。长孙皇后的第二位公主晋阳公主，闺名李明达，小名四子，意思就是小母犀牛，而犀牛是一种粗蛮的动物，给女孩起这样的乳名用意就是在于希望娇柔的女孩能够像犀牛那样一养好长，能够抵挡一切的风雨。在这充满了父母怜爱的乳名之后，晋阳公主却没有享受到多少父母的雨露阳光。唐太宗儿女众多，妃嫔成群，那是不用说了。疼爱小晋阳的生母长孙皇后更是早在她4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母亲死的时候，晋阳公主还不知道各种滋味，没有什么反应。然而时间稍长，她就发现身边的一切都不同了。仅仅过了一年，5岁的小晋阳就忍不住在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宫中拼命地寻找母亲。当明白再也找不到母亲了之后，她痛哭了起来。长孙皇后死后，妃嫔争宠日盛，二次立后以致图谋夺去元后子嗣储位的事儿，在大唐后宫里是此起彼伏。父亲家国两忙，哪儿有什么空闲来仔细照顾这个小小的女儿呢？而同母所生的哥哥程潜与李泰也不停地在争夺着权势，更没空管教这个妹子。所有的这一切都超出了小公主的承受范围，唯一能够在小晋阳身边与他互相安慰的只有最小的亲哥哥李治。李治仅比晋阳公主大3岁，他的性情温和怯懦，确实是陪伴体贴妹妹的最佳人选。 在中国历史上，公主大都是金枝玉叶，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驸马几乎都是在公主的高压下生活的。但在这其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小女儿新成公主就是个例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无故被丈夫暴力虐待至最后丧命的新成公主。 在复杂的后宫中成长，更有母亲的遗传和三哥李治的影响，晋阳公主的性情是温婉内敛的，虽说还是个孩子，却已经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她非常聪明，心地善良，脾气也很好。当然唐太宗也很怜惜自幼丧母的女儿，每当唐太宗发怒训人之时，只有她能够在旁边为挨训的人说几句好话， 察言观色，慢慢地消化掉太宗的怒气。宫中的女眷以至达官近臣都曾经这样得到过小公主的照应，宫里宫外对小公主都是一片赞誉之声。晋阳公主这种心静如水、与人为善的性格直接地表现在她的爱好上，她写的一笔极佳的飞白书法，而这是一种枯笔书法，字体苍劲，形虽枯而神韵悠远。晋阳公主的这种书法能够写得跟她的父亲李世民一样好，拿去和太宗的御笔放在一起，大臣们根本分不出哪是皇帝的亲笔，哪是小公主的临摹。然而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品貌兼优的小姑娘，却像她的母亲和姐姐一样体弱多病。公元644年，年仅12岁的晋阳公主病逝，失去了最心爱也最为出色的孩子，唐太宗寝食难安，一个多月没有正常进食，哀伤无法抑制。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到或者看到任何与晋阳公主有关的事物，即使是一支笔、一张纸，太宗都要泪水长流，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这么哭上十几回、几十回，到最后整个人憔悴变形，黑瘦的不成模样了。文臣武将们是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就轮着班的去劝皇帝节哀。唐太宗对来劝勉的人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朕都明白，我也知道人已经没有了，再怎样的悲伤都于事无补，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呢。说得出这句话，太宗念女之情确实是深切至极了。为了让自己能够找到一丝安慰，太宗下令将晋阳公主的封邑所得全部用于在她的墓旁建造佛祠，为公主往生祈福求道。晋阳公主逝去了，太宗把思妻悼女之心全部倾注在了长孙皇后给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女儿身上。这位小公主就是太宗嫡出的三女儿，在所有姐妹中排第21位的幼女新成。贞观十年的6月，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新成公主才只1岁左右，才刚刚学会喊娘，她的亲娘就永远离开了她。但是比起其他幼年失去慈母的公主和皇子来，新成公主的儿时还是很安稳的，她毕竟是原配皇后的嫡出女儿。皇帝父亲去世后，新成公主的亲哥哥又当上了继任皇帝，直到出嫁前，新成公主的人生都是在身边的人百般迁就、娇生惯养当中一帆风顺过来的。然而一场婚姻，或者说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改变了新成公主人生的命运。公元649年的春天，太宗李世民精心为自己娇宠的小女儿选择了一位丈夫，他把豆蔻年华的新成公主许配给了自己亡妻的堂侄儿长孙权。长孙家族在朝廷当中位高权重，长孙权又才貌俱佳，太宗认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不但把心爱的女儿托付给了可靠的人，驸马的家族更能够保证女儿在婚后依旧得到百般呵护，继续享受顶级的荣华富贵。在做出了这桩决定之后不久，51岁的唐太宗李世民就与世长辞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婚后的新成公主就像姐姐长乐一样，遵照父母的遗命，在世代公侯的长孙家族中平静地生活着。虽然唐代公主多有嚣张不法的人物， 但是结合生母和两位姐姐的性格，再加上长孙家族掌握着大唐王朝的实权，新城公主婚后的生活很平静，可以想见她应当是一位很中规中矩娇养的公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新城公主脱去丧服换上婚衣沉浸在新婚喜悦当中的时候，在她哥哥李治的后宫中多了一位28岁的侍女。新城公主与哥哥兄妹情深，现在同母所生的6个兄弟姐妹只剩下她和唐高宗李治两个人了。然而身份特殊的新城公主虽然经常出入后宫，也见过这位侍女，却绝对不会想到这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侍女将在不久之后整个颠覆她的人生。这位侍女姓武，号媚娘，就是未来的则天大帝。武媚娘的身份非常特殊，她曾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位号才人。在唐朝，皇帝的后宫制度是这样的：皇后、贵妃、淑妃、贤妃、德妃等等为9嫔，接下来则是同一级别的婕妤、美人、才人各7名，最后则是宝琳、玉女、才女各27人。从这个制度表上可以看出，武才人不是普通的宫人，而是皇帝正式的姬妾，而且身份还不低。从名分上来讲，他曾经是唐高宗李治和新城公主的庶母之一。然而本该在太宗死后就去寺院为尼守节的他，却在离开皇宫2年之后又回来了，并且变成了唐高宗李治的姬妾。虽然有些乱了伦理，但一开始却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大唐王朝的后宫一向就不那么清白，新城公主的祖父李渊曾经娶过隋炀帝杨广的宫妃，论起来还是乱了君臣之分呢，比乱父子辈分还严重。新城的父亲李世民就曾经娶过自己的弟媳妇朝次王李元吉的王妃杨氏，还生下了儿子呢。所以新城公主虽然对哥哥的这位新宠感到有些意外，却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更何况武媚娘的再次入宫是在王皇后的庇护下进行的，皇后乃是后宫之主，皇后都说行了，那么新城公主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表面恭顺的武媚娘却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心机。公元652年3月，武媚娘为高宗李治生下了儿子李弘。生下儿子之后，武媚娘被封为昭仪，位列9嫔之首。老天似乎很有心与武昭仪合作，她很快又怀上了身孕。心情极佳的李治想要再次提升武昭仪的地位，但是四妃俱全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废了谁，所以李治很为难。这个时候的武昭仪提出要高宗另设一个宸妃，位列4妃之上，仅次于皇后。这个建议大得李治的心意，于是他立即就去与宰相们商议，结果宰相韩元、来济断然拒绝了皇帝的要求，而且认为以武媚娘的经历能当上昭仪就应该知足了。可想而知，武媚娘听到这个消息后痛恨韩元等人到了何等程度。她咬牙切齿地诅咒，我总有一天要狠狠地整治这帮该死的老东西。而宰相韩元与新城公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驸马长孙权的亲姐姐就是韩元的妻子。当不上宸妃，武昭仪很不甘心，不过她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什么妃，既然当不上，她决定就干脆跳过这一级。永徽5年，高宗李治和武昭仪前往齐州奉泉池避暑，在这个远离皇宫和大臣的地方，武昭仪把一个大胆的想法印在了丈夫的心里，将武昭仪直接晋升为皇后。农历7月初秋，经过了充分的准备的李治和武昭仪带着10大车的绸缎金银，还有一道封长孙无忌3个儿子为朝散大夫从5品官职的诏书，专程前往国舅长孙无忌的府邸拜访。 长孙无忌此时是位列三公之首的太尉，执掌朝廷大权，高宗希望他能够站出来支持自己改立皇后的主张。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的时候，曾经亲口把王皇后这位家父托付给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且武昭仪的经历有严重的缺陷，更何况她的娘家不是世家大族，而是所谓的寒门官僚之家，所以在整个拜访过程中，心里头有数的长孙无忌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给外甥皇帝。唐高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要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消息一经传开，顿时在朝野当中是引发了轩然大波，以许敬宗为首的寒门官僚们一半出于投机，一半出于长期被士族压制的愤怒，集结在了同样出身的武昭仪的周围，为他封后之事经营奔波。他们和武昭仪一样，都意识到要想让大唐王朝出现武皇后，头等大事就是必须铲除长孙无忌这个障碍。然而长孙无忌的地位超然，怎么能够随意扳倒呢？武昭仪自有办法。不久，在长孙无忌阵营当中的成员一一遭到了贬谪，包括长安令裴行俭、吏部尚书柳氏等高官，更有褚遂良这样的托孤重臣，而拥戴武昭仪的官员则逐渐占据了要津。三公当中的司空李绩更明白表示自己对武氏为后的默许，这样一来，长孙无忌不得不败下阵来。 在中国历史上，公主大都是金枝玉叶，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驸马几乎都是在公主的高压下生活的。但在这其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小女儿新成公主就是个例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无故被丈夫暴力虐待至最后丧命的新成公主。 永徽六年10月13日，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举族流放岭南。11月初一，武昭仪被册封为皇后。几个月以后，武皇后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武则天成为皇后，太子生母，地位已经是至高无上。但是她并没有陶醉在喜悦当中，而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后宫当中仍然有众多争宠的对手，朝廷当中更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势力。显庆二年，长孙无忌的亲家、政坛中的臂膀，同时也是新成公主姐夫的宰相韩元，被武皇后的亲信许敬宗等人诬告，被贬为镇州刺史。唐代的镇州可不是如今的浙江镇州，而是遥远的海南三亚。武皇后终于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显庆四年春天，武皇后授意许敬宗再接再厉，诬陷长孙无忌谋反，把他流放到了黔州。同年七月，许敬宗同党袁公瑜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部署前往长孙无忌的流放地，将这位曾经睥睨朝野的国舅爷逼得自缢而死。而长孙无忌一死，长孙家族顿时树倒猢狲散。武则天又想起了曾经令自己切齿痛恨的韩元，于是又让李义府把韩元也算进了长孙无忌谋反案中，派人去镇州杀掉韩元。使者到了镇州才发现，早在被折贬的第二年，韩元就已经死在了镇州，哪有可能与长孙无忌同谋造反呢？这让使者自己都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居然宣称韩元假死，开棺验尸。当然验尸的结果，韩元确实死了，使者不得不悻悻然地回京复命。武则天觉得韩元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寿终正寝，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心头之气难消的武后下令查抄韩家，将韩氏子女眷属都贬到广州去做官奴。